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华夏建国论坛主持庄元生、陈云。 好，华夏建国论坛第二节翻嚟啊！咁第二节咧，本来我就同阿陈云老师就夹咗嘅个题目嘅，叫不读史就无以言，即系话如果你唔读历史咧，你讲说话都唔得嘅。咁点解？會有呢個題目咧，咁本來就諗住咧，就話個清正兩位小學雞議員咧，佢哋因為個支那論，因為佢哋即係我哋即係諗住佢可能對歷史無知，即係唔知呢個支那論咧嗰個引起嗰個風波咁大，咁就講出嚟，即係話佢哋即係唔熟讀歷史啦，所以叫做不讀史無以言。但係而家咁嘅形勢發展咧。就個劇本好似就唔係咁樣咯喎，咁樣即係我哋見到琴日。即係星期三啦，星期三咧嗰、那個立法會第三次開會咧門口嘅時候咧，就有一個由呢個建制派發動嘅叫做呢個反辱華、反港獨嘅一個示威啦，咁又要有過萬人嘅， 係啊，包圍立法會咁滯啊，啲人見到已經唔通係黃之鋒 call 馬，唔係喎，原來係啊，唔知咩人叫埋咁多人嚟啊，好少已經好少見噶啦，咁即係原來係支持政府嘅，或者支持政府好，或者係愛中國嗰種人， 係啦，所以今次呢、這個，所以第二節嘅題目我就加咗個不讀史無以言之。中國大陸抗日神劇在香港上演啦，係啦，咁 係咪爭在即係佢哋示威住係咪？係爭在冇上演嗰啲八路軍即係一刀劈開咁入劈開個坦克啊嗰啲啊， 係啦，咁即係好，因為嗱，其實呢件事因為呢個支那論就引起咗呢個民族主義嘅一個亢奮啦。咁其實呢一套咁嘅嘢咧，就呢個中共咧就發跡嘅，即係由呢件事，由呢個民族主義發跡嘅個歷史就點講咧？因為當年啊呢個國民黨呢個剿匪嘅時候咧，呢個共產黨已經25,000里長征咧，叫做長征啦。其實咧就已經係叫苟延殘喘咧，就嚟呢個瓜，就嚟呢一個斷氣噶啦。點知咧歷史就好多偶然嘅，咁呢個絕對係偶然噶啦。咁就呢個日本就侵華。咁咧，當時嗰個輿論咧就話，就共產黨嗰邊咧就話，窗口就一致對外，咁就共同就抗日。咁呢個蔣介石嗰邊咧就提出相反嘅理論啦，就叫做呢個先安內，係啦， 後讓外 啊，後讓外， 讓就係的手邊讓，即係將佢打開咁解。 係啦，個意思就係話，即係粗俗啲講，先搞掂咗共產黨，咁我哋先至嚟同呢個日本仔呢個打仗啦。 先除咗內奸先，外邊之後先至抗呢個外敵。 係啦，咁啊，亦都有一個偶然嘅事情發生，就係、是、呢個西安事變啦。西安事變就完全改變咗歷史㗎啦。 西安事變就我哋或者揾第二啲機會講啦。呢、這個係曲折離奇，亦都係到依家仲有好多未解嘅謎團。 係啦，係啦，咁所以我就話呢個共產黨咧係靠呢一個民族主義嚟呢個起家嘅。 係，即係因為抗日嗰陣，一方面就激起咗民族主義啦。咁當然抗日係。國府的軍隊為主力，加上美國的援兵、軍器的援助或者空軍的援助，係同埋呢個佢日本的戰線拉得太長，一路打到落去太平洋，咁啊美軍捲入去，咁就將日本係殲滅。但係蔣公當時的策略是啱嘅，佢一路讓出呢個焦土，消耗日軍，等佢嘅戰線拉長，補給係越嚟越艱難。咁呢個係蔣公用的鬥爭嘅策略啦。但咁。中共那邊咧，就係佢係由呢個蘇聯啊、蘇維埃國際嗰邊嘅資助，就使到佢哋係有少少軍火、糧食啦、生存啦，或者啲幹部嘅薪級啦，佢可以維持到。咁期間佢就係主要係做滋擾國民黨軍隊、國軍嘅嘢，但係佢就冇乜做到抗日嘅，偶然有一啲零星嘅抗日戰爭，但係冇做到真正嘅。 抗日嘅主力，咁佢都係喺度抽後腿，同埋係啊攞呢個啊補給品啦，或者係攞後來啊日本投降咗之後，投降咗俾蘇聯喺東北嘅時候，佢接管咗接收咗日本嘅軍備啦，就係翻過嚟打國民黨嘅，即係打國民軍。咁所以啊、但係始終咧就係蔣公係俾佢打敗咗啦，就驅趕咗去台灣或者退守咗去台灣。咁於是就共產中國成立，咁佢就那個事實就係日本投降，咁國民政府撤出咗中原，咁中共嗰邊就壟斷咗嗰個宣傳嘅權啦，咁就話抗日係佢哋嘅功勞，咁所以係一提到係日本戰爭啦、南京大屠殺啦、盧溝橋七七事變啦等等嘅國恥咧，咁中共嗰邊都係做一個咬牙切齒之狀，咁下低啲人民亦都跟住咁做，咁於是就係抗日啦。一旦日本當年用支那或者支那人嚟侮辱國人，我哋嘅國人嘅時候咧，就係、是、大陸嘅人就亦都係有激起一個莫名嘅憤慨。係 啦，咁所以嗱，就所以呢個中共有落不就已經嘗過呢一個民族主義嘅甜頭啦。咁近年咧就個情況咧就即係民族主義重新再攞翻出嚟咧，即係根據我有少少觀察咧，我就覺得應該係呢個八九六四之後嚇，因為八九六四之後咧，就中國共產黨面對一個就係個信仰破產嗰個問題，即係已經係一個屠殺人民嘅政權，你有點樣嘅一個管治嗰個合法性咧？咁佢要即係、就是、要將人留翻喺中國呢片土地嘅時候咧，咁佢就用呢個民族主義，就將啲人綁喺呢個土地嗰度。咁民族主義要必須要有一個假想嘅一個敵人，係啦。咁啊，根據呢個近代史咁啊，好順理成章就用咗，就會投射喺呢個日本人嘅身上。所以我哋見到咧，呢、這個中國近年咧嗰、那個抗日神劇咧就拍得非常之多嘅。咁大家可能就唔係好了解呢啲咁嘅國情咧。咁我建議大家可以去睇一部電影嘅，有一部電影咧就係、是、應該係前年或者好似舊年啊，易東升嘅拍過一部電影咧，叫做我是路人甲。咁嗰個故事就好簡單嘅，咁講大陸一個鄉下仔，咁佢要去到橫店呢個地方，即係橫店就係中國一個地方嚟嘅，咁就係一個叫做專拍電影或者專拍呢個電視劇嘅地方嚟嘅。咁呢個鄉下仔去到嗰個地方之後，就想發明星夢啦。咁啊開頭梗係冇得做明星啊，做啲茄哩啡啦。咁啊日日有公開嘅，點解日日有公開呢？因為日日咧都係有呢個抗日劇開嘅。咁唔係做國民黨，就係、是、做一個共產黨。如果唔係，甚至做呢個死屍。係 啊，因為一旦有抗日，一旦有戰爭，就必須要有人扮陣亡咁樣。 係啦，咁就其實以東升呢。呢、这個咁嘅設計咧，有少少咧就有啲諷刺翻佢大陸咧，其實係一面倒去拍好多咁嘅抗日神劇咁，所以係一個政治嘅一個目的嚟嘅。咁啊，頭先我講過啦，咁透過呢個假想嘅日本嘅敵人咧，咁啊製造咗呢個民族主義嗰個矛盾咧，就希望大家有一個共同嘅敵人，所謂呢個同仇敵忾啊，係啦。咁呢種情況咧，其實大陸就開始已經開始唔信㗎啦，所以頭先我就講啦，你雖然越拍越多大陸神劇，但去日本旅遊嘅人咧就越嚟越多嘅，係啦，咁即係慢慢因為拍多咗，佢哋都知道其實就唔係嗰一回事嘅。但係好不幸咧，其實咧就喺呢一個星期三咧，呢一個咩中國大陸嘅抗日神劇咧就喺香港上演，係啦，咁所以你見到佢哋嗰個標語係叫反辱華，係啦，咁反辱華冇問題啦，因為兩個咁嘅清正嘅議員就講咗呢個支那論啊嘛，咁你無論你後來啲所謂嘅呢個 KOL 點樣 spin 都好啦，咁其實佢哋嘅動機就係要呢個侮辱呢一個中國人嘅，係啦， 佢係侮辱中國人，無論佢後來個主事者話係自己嘅英文嘅口音嘅問題，又或者後來嗰啲幫佢哋幫口嗰啲網上嘅輿論寫手啊話唔係咁解嘅，咁啊啲年青人隨便玩下，但實質上呢個係辱華嘅字。 是的，所以星期三呢、這個咁嘅呢個集會，包圍呢個立法會咧，就兩個主題啦，反辱華咁啊，好順理成章，佢哋就過渡到呢個反港獨啦，即係將兩個嘢就畫上一等號啦。 呢、這個就又係冇抗日或者係反辱華係冇問題嘅，但係又係如喺嗰個標語度 識啊。你話反乜乜就一定保乜乜，反辱華就保中國，或者反辱華就保中共，點解兩邊都反嘅咧？ 係啦，所以其實反辱就反港獨咧，背後有一個括弧，就係反呢個本土力量啊，係啦。咁呢個阿黃仁達應該係。有個節目都講過噶啦，前晚啊定琴晚有個節目都議政治都講過噶啦，即係我哋即係葉普成啦，即係好辛苦呢幾年建立出嚟嗰個本土力量咧，呢一鋪咧一鋪就叫做打殘咗噶啦。 因為我哋用一個好穩健嘅保護家園啦，譬如反蝗蟲或者驅趕走私水貨佬咁嗰啲係保家園。雖然有些泛民 會批評我們，但大體上社會的人都知道這個是我們在做些對的事。至於我們用這個修憲、永續基本法來強化香港的主權，使到我們香港擁有永久的憲法，即是沒有年限的憲法，超過了2047到永遠那種憲法，就是一個自治政體，這就近乎一個建國的狀態。這些都是很穩陣，中共那邊也都無話可說的，你這樣來玩這個憲政，又說他歌功頌德，說一國兩制實行得好，所以要行夠一國兩制，他沒辦法對付你。我們用這個這麼靈巧，也是克服正義，也是能夠保到香港人資產，保到這個2047的樓契可以繼續下去，安定繁榮，各方面都沒什麼反對的，但就是被那班青年新政那班人借助了梁天琦的名那個聲譽支持，跟住就走去推進港獨，咁就用民族自決嗰啲，民族自決冇基礎，亦都唔可行。但係即係呢樣嘢係將城邦熱血普羅一班人做咁多年來做嘅好務實進取嘅方法咧，係將佢係騎劫咗，而且係走去一個激烈得嚟，而且係荒誕冇可能實現嘅嘢。咁但係就佢亦正係因為佢哋夠激烈，所以吸引咗好多人投票俾佢。結果或者投票也好，或者是用這個雷動計劃來到吹票也好，令到他們當選。當選了之後，他們就拿著這個本土的代表人，因為有議員了，而外國的傳媒也都是非常之配合，或者詭詐咁樣配合，話呢啲就係本土派嘅勝利者。咁跟住佢就喺議會嘅宣誓嘅就職嘅儀式入邊係講出辱華論。咁辱華呢樣嘢唔單止係佢唔係針對嘅政權，係針對華人。 係啦，所以有一個講法咧，就係講即係呢兩位呢個清正嘅議員咧，就可能係呢個中聯辦嘅間諜。係啦，咁有人就話啦，就冇證據喎，咁樣咁我哋即係點樣去做呢個推論咁啊？證據一陣再講啦，咁樣譬如話高慧賢小姐咧，佢就講咗一個推論嘅，佢話因為上次兩位清正議員咧就去咗台灣，咁啊本來就要參加一個台獨嘅會議嘅，後來咧竟然好離奇咧就冇 WiFi 啊，亦都冇當地嘅電話卡，再加上冇信用卡，亦都冇現金。結果就蕩失了路了。 這個又是匪夷所思，如果熟悉台灣國情或者熟悉台灣民情風土民情，你都知道台灣人是支持台獨，即的士司機我想10個有5個以上是支持台獨的。如果講到出嚟話我係港獨嘅議員，我依家嚟參加一個台獨會議，我諗一個的士司機咧，我話你截幾架，梗有一架係肯移載你去個會場嘅，呢個係好正常。 係啦，所以高慧賢小姐佢就有一個推論話，咁離譜嘅事咧，唯一一個解釋就是劇本臨時改變咗，即係佢哋兩位係身不由己嘅。係啦，咁除咗呢件事之外，亦都好多好離奇嘅事，咁譬如昨日就日頭就有10,000人就圍呢個立法會啦，咁夜晚6點咧，佢哋就清靜啦，就有一個叫做亦都叫做叫 廣場祭獻啦， 叫廣場祭獻啦。 即係我都唔夠膽，我係喺書度咁寫，但我避而不用，因為嗰樣嘢出咗就係一係流血，即係一係流血嘅勝利，一係就俾中共係剿滅 嘅。係啦，咁啊非常之離奇嘅嗰個會咧就。6點就開嘅，但係兩位清正議員6:30先到，即係個劇本咁樣，即係你如果有自由意志，你都係唔會做呢件事嘅。 係啊，起碼兩個人都好啦，都要宣布嘅憲法都得㗎，即係或者係話制憲失敗對唔住啦，咁都要咁㗎嘛，唔可能話嗰個主因即係個號召嘅人唔喺度咁啊，等一個來賓啊長毛喺度講嘢咁都有。 所以客觀造成了一個效果咧，咁就當即係 早前有所謂一個意見領袖啊，寫好多寫手，無論係明撐或者盲撐嘅一啲意見領袖咧，就一個都冇出現，係一個都冇出現。 佢哋出現就要孭飛噶啦， 係啦，所以 到時咧就係個網名改都改唔切，因為個真人已經出咗啦。係啦，佢哋係匿喺個網絡界嘅，因為佢哋一旦出現咧，就會入咗去傳統媒體。咁傳統媒體即係蘋果啊、明報啊、星島啊嗰啲，就會報話某某人喺度撐一個網名叫乜乜人嘅，依家就出嚟撐阿游蕙禎同埋阿梁仲恆嗰個廣場制憲港獨咁，跟住。就普通嘅人就知嚇乜有呢個人嘅，咁跟住一上網睇就一大串嘅人就出曬嚟噶啦。 係啦，所以其實就四個字嘅啫，叫做眾怒難犯啊。因為就上晝睇到成萬人嗰邊，即係審時度勢啊。嗱，呢啲就真係叫做世道人生啦。係啦，審時度勢咧，寫世道人生專欄嗰位意見領袖都冇再都冇再出現啦。咁樣， 嗰位老哥應該出現嘅。呢个是千载难逢的曝光机会，保证佢有独家的发言权，冇人敢担阻佢，因为时间好长。 系啦，所以而家形成咗嗰个形势咧，就一面倒啦。啊，反辱华嗰边咧就有过万人，咁有好多人就话啦，会唔会就好多都系俾钱啊，100几廿蚊啊？其实就根据现场嘅观察咧，其实唔系完全系嘅。 系啊，好多都系攞，有啲网友拍到系攞少少纪念品啦，有啲就话50蚊。好少錢啊！比起以前嗰啲收300、500嗰啲就好少，所以今次就似係真心嘅多啦。即使係受到鼓動而去，或者有少少車腳，但係都及唔上以前咁豐富噶。 係啦，因為根據以往好多次嗰啲建制派佢哋嗰個叫做能力動員咧，係冇辦法動員到係咁多人去嘅咁樣。係啦，同埋即都你見當場好多人啦，都講，因為佢哋嗰個理由係啱嘅，因為其實兩個清政議員係講咗一個辱華嘅言論嚟嘅，係啦，咁亦都好多，譬如上咗年紀啊，譬如有3年8個月、啊、都感受過個日本人嗰個欺凌啊、欺壓噶、啊，咁佢哋都出自真心出嚟嘅。 因為如果你記得嘅話，好似我以前做啲街坊訪問都知道啦，喺日軍統治香港嗰陣，個統治好殘暴嘅，就係譬如話出到街，無論嗰個日軍係對華人，即係香港嘅華人係點樣侮辱都好啦，都要向佢敬禮嘅，唔敬禮真係一個軍刀一劈就人頭落地噶啦。 係啦，嗱咁頭先講過啦，咁就話呢個兩位清政議員可能係呢一個中聯辦嘅間諜，就冇證據啦。咁其實好多嘢咧，以後就背水落石出嘅。咁我哋而家就特別要介紹一本書咧，就叫做呢個 《晚清70年》， 係啦。咁 唐德光先生寫嘅。 係啦，咁入邊咧就咁就黃就五巨冊嘅，其實都就唔算好巨大，就有五本嘅。咁喺最後一本第五本嘅時候，就特別就講到即係。無論是中國和台灣都很尊敬的孫中山先生呢，他就會透露一些叫做不為人知的一些史料，其中一個其中一個比較震撼的呢，就是他就講到呢，就當年這個孫中山呢就出賣了中國人，就因為那時候，因為我哋知啦，呢個五四運動就因為反呢個袁世凱要簽呢個21條啊嘛，後來即係袁世凱個代表都唔敢簽嘅。咁後來因為呢個袁世凱做咗呢個總統要稱帝嘅時候，這個孫中山要發動呢個軍隊將佢推翻嘅時候咧，就同呢個日本咧就有一個秘密嘅協議嘅嚇，咁就將呢個21條原先呢個日本人未攞到一個利益咧，就同日本人有一個協議咧，即係如果即係可以同佢即係透過軍事一個協議，就將21條入邊所講嘅一啲內容咧，就即係將個利益就賣咗俾呢個日本， 係啦，例如係容許日本係佔領東北嘅。中國的東三省誒喺度殖民，咁呢個係後來顯示出嚟啊。當然啦，如果我哋今日睇，就會覺得係一個戰略嘅需要啦。因為佢要討袁，即係要攞翻嗰個總統嘅位，或者係攞翻嗰個革命嘅成果，咁所以佢不惜係咁樣做。咁啊，唐德光先生入呢本書入邊，另外講到係佢曾經係試過 安南嗰邊，即係越南嗰邊咧，係揾法軍求援嘅，即係個法國嘅總督駐越南嘅總督。但係個越南總督答應咗佢借一啲法郎俾佢係做買軍火嘅，但係後來就因為呢個法國嗰邊就國會改選啦，咁跟住就冇咗回事啦。咁即係呢個都係向外求援嘅呢個例子啦。即係莊兄點解頭先攞晚清七十年出嚟講咧？個原因就晚清七十年嗰個開始就以甲午戰爭為主，即係中日你話大清同埋日本之間嘅戰爭。咁嗰個戰爭失敗咧，係直接令到中國係要面對西化。洋務運西化啦、改革啦，甚至係憲政啦、革命啦、共和呢啲咁嘅問題啊。咁當然其中一個反應就係戊戌維新啦，即係君主立憲，但係嗰個失敗咗。係 啦，咁就即係點解由呢一個所謂冇證據而嚟講到呢個孫中山賣國呢件咁嘅事咧？因為呢啲咁嘅所謂簽訂呢啲文件咧，一路以嚟喺中國嘅一個嗰個史書，無論喺大陸或者台灣，都冇呢啲咁嘅文件啊，或者呢啲史書嘅記載。 唐先生就喺日本，唔係喺講錯咗，喺美國做研究，喺美國嘅對於呢啲情報啊收集得好好嘅，即係對於啲資料啊收集好好，咁所以就喺美國嘅圖書館又好，或者係甚至係國防部都好啦，都可以抄到好多嘅檔案嚟睇，咁睇到係實際嘅情況係點樣，咁都係將佢寫咗出嚟咧，就係、是、呢本書。那個資料性啦、史料啦、趣味啦，同埋唐先生嗰個敘事嘅能力咧，係好似司馬遷咁嘅。當然及唔上太史公啊，但係都係好有趣味，好有呢個歷史傳奇嗰個色彩。但係佢係以真實嘅史料寫嘅啊。 係啦，咁佢當年喺呢本書披露呢一個爆炸性嘅資料之後咧，咁。隔了很多年之後，我們近來有一本書都挺熱下的，知識分子界都會看的，叫做《孫文之素顏》，還是《素文之孫顏》？ 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調。日本入面都特別是在個書 背後面一個叫做介紹的內容，特別就講到這件事，就是他們又找回這個日本那邊一些他們一些檔案，是有件這樣的事的，就是這個證實咗呢個唐德江所講嘅嗰啲證據， 後來都知嘅。後來好多嘅做歷史研究嘅人都係陸陸續續咁啊披露咗啲史料啦。譬如佢係借咗呢個梅屋莊吉先生，即係日本嘅一個企業家，好大嘅好多嘅錢，但係嗰個係以企業家個別嘅捐獻嚟做，但係佢係咪有日本政府或者個別嘅政黨嘅支援咁又唔知道。咁此外就當然係嗰啲中意啲好細個嘅女仔，但係呢個係我哋今日嘅睇法就覺得係有啲古怪，但係當年就係立妾啊，或者係以13、14歲或者14、15歲嘅少女係過房嫁俾人或者做人嘅妾侍，呢個係喺大清係好盛行嘅事情。咁當然係孫中山雖然係民國人或者創建民國啫，但係始終佢成長於大清。 所以唐德江先生佢寫呢本書最後嘅時候有一個章節咧，那個題目叫做從企台到總統。咁呢件事咧其實就好有趣嘅，就講其實喺辛亥革命嘅時候咧，孫中山咧仲喺呢個美國嘅時候咧就做緊企台嘅。 即係企堂啊！我哋今日講企堂或者係叫做係做侍應啦。如果係文雅啲講，但係我哋廣東人或者係唐人啦，就喺唐人街，我哋叫企堂，即系企喺嗰個餐館嗰度， 系啦， 捧餐啊，叫 系啦。所以嚴格嚟講，辛亥革命咧同孫中山係無關嘅。 即係佢係嗰個黨員或者嗰個其他嘅同盟嘅人喺中國入邊係打生打死，歷次嘅起義都失敗，咁搞到孫中山自己都怕，睇怕都怕要流亡海外做漁工噶啦，咁咪去咗檀香山揾佢哥咯，咁之後就喺餐館做打住工先啦，都要揾食噶，唔可以成日靠阿哥個接濟咁樣，咁就諗住係成世就喺嗰度居留，因為佢唐先生本書都寫咗佢係偽虛報自己嘅出生地，就攞埋美國護照嘅，即係連呢個勞工紙都唔使攞嘅，就咁係以美國人。嘅身份就喺美國打工 嘅，係咁即係唐德江先生佢寫呢本書好好有趣啦， 係令大家知道 真正嘅 革命嘅一面。我哋係只係睇到有趣，但係呢個係以我自己嚟講啦，即係亦都無貶低呢個國父孫中山，即係革命嘅先行者，革命嘅奠基人，三民主義嘅創造者嘅。 那個近乎聖賢的地位的，因為我們一定要知道當時是亂世，當時是大清，當時不是我們現在這種社會。 OK OK、所以其實呢就這個唐德江先生呢就開創了叫口述歷史的一個叫做領域，一個專業。今天時間不夠，其實他剛才我們講西安事變，他也寫了一本叫做張學良的口述歷史的。剛才講西安事變，剛才陳文老師講，其實當中也非常之多一些這樣的，現在都到為止都未解的一個謎團的， 是不是他的秘書是被蘇聯那邊滲透了，跟著是影響他的判斷，綁架了蔣介石，跟著被迫簽下這個抗日的軍令，這些都是不知道的。所以整件事由於他影響中國咁大，亦都間接亦都影響香港同台灣或者華人社會咁大咧。我自己係睇咗唐德江嗰五冊書，睇咗兩次噶啦。五冊書我好少睇兩次，咁就自己寫咗個書評嘅，就《人事與天意》，倒讀唐德江晚清七十年，咁我寫咗呢本小書，即係五色級香港呢本小書入面收咗入去。咁啊，早期我係比較少寫書評嘅，咁就係因為睇咗特別睇咗大陸嗰個走向共和嗰個電視劇嘅系列啦，咁就但係又費事批評呢個大陸嘅劇，咁我就轉過嚟就評就寫咗書評，就評呢個唐德江嘅晚清七十年。 係啦，咁所以變咗係，所以講咗好多歷史啦。其實咧，要對歷史作一個判斷，有所謂史識同埋史觀嘅時候，你必須要呢一個客觀去了解全面的歷史。本來今天還有一個題目要講的，但時間就不夠，就講本來就想講這個教育局這個初中的中史那個 要重新引入去， 重新引入變為必修科的修訂，因為今天的時間不夠， 我們留下次。但總之我們今次講的就是以這個歷史講給大家聽，就是一個革命家是充滿了挫折，同埋佢嘅生活亦都充滿了日事，或者我哋後世會覺得是荒唐或者不經荒誕不經啊嘅嘢。咁但係始終佢成功了，就係咁，所以就係我哋城邦派、本土派、葉普城呢邊，既然要繼續，我亦都希望即係青年新政嗰兩個哈綠青年人就好像孫中山咁樣係繼續革命下去，即係革命尚未成功，我同埋佢哋都要繼續努力。 好，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 拜拜。